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喧嚣的声音渐渐平息下来，周遭的场景转作晴明。这里是开封，西郊十里，流水潺潺，桥的另一面有草庐静静伫立，背倚青石靠，细流绕柳腰，非是主人饮，不过端木桥。展昭的嘴角浮起淡淡微笑，他慢慢地步过小桥，草庐的篱笆门虚掩着，有着青花碗在篱笆疏落的条上牵了两根绳，做了个秋千，正蹩脚而努力地荡啊荡。秋千下方站着一只带花的碗和一只绞着手帕的碟子，那只青花碗看见展昭，好奇地抬起头来，一开口说话透风。展昭这才发觉它是一只豁了牙的碗。 你找我家主子吗？ 端木在不在？ 青花碗指了指灶房，远远的透过灶房简陋的小窗，看到锅铲卖力的左左右右，菜刀上上下下，砧板的嘟嘟声不绝于耳。展昭微笑着推开了篱笆门。展昭是在压得低低的絮语声中慢慢醒过来的。对话声很轻，但是他还是能分辨出其中的一个是端木翠。他努力地睁眼，开始看到的是一片混沌的颜色，模糊的人形。慢慢的，所有场景的线条明晰起来。他看到端木翠背对着他，正和李琴氏说话。 好像还有点烫。 很香啊。待会儿展昭醒了，我让他吃。 李琴氏一抬眼，正对上展昭的目光，他怔了一下，拿手肘碰了碰端木翠。 端木姑娘，展大人醒了。 端木翠回过头来，迎着展昭的目光展颜一笑。 展昭，你醒了。 展昭撑着身子想坐起来，端木翠快步走到床边，扶住他的上身，将亲背垫在他身后，垂下的长发拂过展昭的脸庞，痒痒的。 还有没有不舒服？ 他伸手去探展昭的额头，展昭抬头看他，直到此刻他才清楚地看到端木翠的样子。展昭伸出手去触了触端木翠的面颊，那里原本该是有三条抓痕的。李琴氏有点发窘，见那二人丝毫不避讳旁人，也知自己不应再待，识趣地退了下去，还给两人带上了门。端木翠一时间倒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想了想才道， 大夫说你心里一直积着一股子郁结之气，此番吐了血发降出来反而好些。 展昭没应声，只是轻轻点了点头。端木翠低下头，他也知道这趟离开与展昭而言应是分外难熬，现下乍见展昭心中诸般滋味涌降出来，怕是会平添伤感，又想起那位杜大夫的话，只想引他开心，思忖了一回，再抬头时面上分外狡黠。 展昭，你心里的郁结之气是不是因为我呀？ 展昭一怔，原本是想跟他安安静静说会儿话的，奈何这姑娘就是静不下来，再看他得意的狡黠模样，玩闹之心顿起，偏偏就不依着他。 自然不是。 端木翠撇嘴，不服气道：“ 那是为谁啊？”“ 为国为民为包大人。”“还有操心公孙先生的事，还有张龙赵虎。”“ 那就没有一点是为了我吗？” 说是一点都没有，未免太不可信。展昭摇头。 有那么一点点。 有那么一点点，那是多少？ 端木翠伸出手来， 拇指和食指比划了一个寸许长。 这么多？ 展昭眯起眼睛看了看，伸手将他两指往里并了并，缩到半寸大小。 大概这么多。 端木翠讨价还价。 啊，你就不能多点吗？ 他又把手指张开了一些。 就这么些吧。 展昭故意不去看他，眼角余光却把他愤愤的表情尽收眼底。 哼，我也不怎么想你。 他哼了一声，然后两指像是捏了一粒黄豆。 也就这么点吧。 展昭憋着笑不去理会他。端木翠愤愤地去到岸旁捧了碗粥过来，手中的磁条羹在粥里搅来搅去。 那大夫说你要喝些粥。 他把粥碗塞给展昭。 自己吃。 我不舒服。 展昭提醒他自己是病人。端木翠瞪了他一眼，把粥碗拿回来，舀了一条羹给他送过去。粥到唇边，展昭正要张嘴，端木翠动作快的又把条羹缩了回去。真是展昭气得牙痒痒，但是端木翠很淡定。 哎，我尝尝看。 他把第一勺粥送进自己嘴里，然后频频点头回道。 李夫人的手艺果然不错哎。 于是第二勺粥也送进了自己嘴里。展昭眼睁睁地看着他一口又一口吃得眉飞色舞，直到一碗粥都见了底。 然后呢？ 他终于忍不住提醒。 什么然后啊？ 你就这样吃完了？ 端木翠慢条斯理地把碗放到一边，拿绢帕开了开嘴角。 你的意思是我该再吃一碗？ 展昭忍不住了，伸手就去喝他痒痒。端木翠咯咯笑着躲开，展昭哪里肯上，伸手将他圈住，低头狠狠吻在他耳后。端木翠痒得不行，挣扎了一回没挣脱，索性也不争了，只是瞪他。 展昭你真小气，我吃的哪里是你那碗啊？你那碗好好在桌上放着呢。 展昭低下头与他额头相抵。 那你装作要喂我吃？ 大夫说要逗你笑啊。我多不容易啊，为了逗你开心生生把一碗都吃下去了，撑死了都。 可真不容易，这世上为了逗我开心吃到撑的姑娘你还是头一个。 端木翠果然大为得意，似乎吃到撑是一件很了不起很骄傲的事情。 来，你放我起来，拿猪过来给你。 他试图坐起身子，展昭却不放手。端木翠好奇地看他，展昭微笑问出了一直想问却又没敢问的话。 端木，你这一趟能留多久啊？ 端木翠的笑容渐渐淡去，展昭的笑也随着慢慢隐去。 这一趟能留多久？ 展昭又轻声问了一遍，怀抱缓缓松开。端木翠坐直身子，只是不出声。 端木。 展昭有点慌了，轻轻抬起他的下巴，看到他的眼圈已然泛红。展昭心里沉了一下，但是很快又故作淡然的微笑。 不能留很久也没关系，端木，你平平安安的比什么都强。 大哥说若是能嫁出去就不用回去了，若是嫁不出去那实在太丢人了，也不要回去了，总之都不要回去了。 展昭愣住了。 总是一人就有足足，所以应知不到你心善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